这是潘普千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卷一第十八，秋登阑珊寄将午，作者万浩然。北山白云里，隐者自二月，相望此登高，心随雁飞灭。愁因薄暮起，兴是清秋发。时见归村人，沙行道头歇。天边树若栽，江畔舟如月。何当带酒来，共醉重阳节。完了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